怎么样？你说要一开始要先放音乐， 对， 重来一遍， 好 好好好 I can see you're thinking about the same thing. Yes, I see your expression when the phone rings. We both know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here. There's no sense in dancing around the subject. A wound gets worse when it's treated with neglect. Well, don't turn now.There's nothing here to fear. You can talk to me. Talk to me. You can talk to me. You can set your secrets free, baby. Just a word.Inside, hidden deep from view. Was it all that art? Is it all that done? Now it shows you all my dark. Well, isn't that enough? You can have your hurt, but there's something you can do. You can talk to me. Voices stray from common ground. Well, they could meet, the walls run high. Two veils swelling tears.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05。今天为各位请来的朋友是，万众期待，我自己也很期待，我们的好友李奥 ，Hello，Hello， 嗯，哎啊，那个一开始开场有了一个名为可爱，实则混乱的小开场。 对，因为他一开始是本来说先放音乐再讲话，结果我们的第一个音乐档案呢，竟然是从中段开始播出，所以有了一点小小的手忙脚乱。但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这个行为很可爱，而且有一点李奥的这种 通常李敖是不会出错的，但是当他出错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舒心的感觉。 对，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心情可能在那个，我的心思可能放在有点扭曲的电线上。 因为他一来又检查我的耳机线，他说你的耳机线怎么可以让它卷成这样，然后就开始在理耳机线，我就觉得我就想让它卷卷嘛，所以一开始就有点让他的缜密的心思有点转移了目标，所以才会发生这种可爱的错误，但是它不常发生的，对不对？我相信他。 感谢让我有台阶下。不过我一定要补充一下，那个光下耳机线是像电话那种弹簧 QQ 的， 对， 那个通常在你一不注意的时候，但你一回神的时候，它已经全部都扭在一起了。 对啊，常常它就是常常比较以一种3D 的形状摆在桌上， 那是不被允许的， 是吗？好好，下次你来以前我会注意。好，今天李敖他有，我有问他要放什么音乐，因为上次他带来晾衣服时听的音乐，大家当时有没有做笔记啊？好棒的一个 playlist。 晾衣服应该是前两次还是前三次来的，反正就自从找出了光下的 pattern 之后，经过对于他的 profile 之后所找出的 pattern，模式就是三个月会来一次。 大家都提到这一点，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个 pattern 时程有缩短吗？ 有一些差异，但是如果在 X Files 里面的话，这个就是代表了某一种没有预期到的变音。 哦， 所以那个都是可接受， 可接受， 可接受。那这一次的主题，我把它定为跑步用的音乐。因为我从去年12月开始，我又重回跑步这个运动的怀抱。上一次跑步可能是10年前的，可是当时年轻不懂事，一跑起来就会想跑得比较快，结果跑没多久就觉得膝盖痛了，这脚掌痛，这边痛那边痛，我就觉得就得出了跑步伤膝盖这个结论。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到一边了。然后那时候同时我当然也在骑脚踏车，所以那时候就是以脚踏车为主。后来我才知道，你跟跑步的人讲说跑步伤膝盖，那对他们来讲，那是一个怒犯天条的一个说法。 真的吗？ 对， 哇， 因为听起来就觉得 你超不专业的。 对，你没有经过缜密的思考，没有经过研究，没有数据，然后你就这么忤逆的说出这种话， 竟然就开始跑了。 不，就你就直接说出跑步伤膝盖这种话，这真的是 不可饶恕。 对，不可饶恕。好，那跑步的音乐是什么呢？因为我跑步的时候还是会听音乐，因为跑步跟骑脚踏车的时候那个环境相对安全，骑脚踏车的时候是不建议听音乐的，因为你可能骑在马路上，那如果你听音乐的话，你可能会失去对周遭环境的感知，会有危险。可是跑步原则上你不太会在马路上面跟车子争道，有些人会这样子，我知道，但基本上你是跑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所以如果你戴耳机的话，是我个人觉得是 OK 的啦。那一跑你可能就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以后如果有远大的目标要跑全马的话，那就是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如果没有一点什么东西的话，真的会觉得有点乏味。所以呢，就大家就戴上耳机听了音乐。那每个人现在手机里面音乐都落等嘛，你可能或许有下载购买一整张专辑，可是里面有些歌不是你想要的，等等等。那有时候你跑，然后跳到下一首，你手还要再抬起来按几下，扑咚跳下一首，你就觉得那个整个节奏是被干扰的。所以其实所谓的我的跑步音乐，就是在我那个列表里面，我希望那音乐是这样一直放下来，不管是乱数，不管是照顺序播下来，你不会想要切到下一首，这样你的节奏就不会被影响。那讲了这么多才放了一首歌，不好意思，让我再讲一下啊。有些人在跑步的时候，他会要求那个歌的节奏，就我们叫 BPM， 就是一秒钟有几拍，要去跟上你跑步的节拍。这样子你才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步伐。比较常用的说法叫做步频，就是你踏步跑步的频率。 比如说你的 BPM 可能是90或者100 120 之类的，那你就可以有一个相对应，你就是听着节奏去跑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你想要的速度。嗯，不过我觉得这个看人啊。 嗯， 因为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后来发现我跑步的脚步的速度跟音乐的节拍是可以完全分开的。 哇哦， 没有，其实很多人可以做得到。 嗯， 只是有些人会吊在这上面，他说我就是希望 一模一样， 我希望去跟着那个节奏去跑。 嗯， 这个是看人，只是刚好我是可以把这两个人把这两种东西分开的人。 嗯， 所以跳音乐就是。就没什么限制，只是唯一的原则就是我不会想大概两下把它切到下一首。 嗯， 所以呢，嗯，如果你有人看了今天光夏在 Facebook 上面写的主题，可能会预期说，哦，那这可能都是 BPM 多少到多少？没有没有没有，这个纯粹就是我个人的喜好。 嗯， 对。那么， 因为它不需要配合你的步伐。 对，那有些呢显然是以前放过的，但反正想想这个 pattern 是三个月一次，我不认为大家会记得那么清楚。 我的 pattern 三个月一次，但是你已经大概六年左右都 这歌重复难 重复着的， 因为我今天是从我手机里面的音乐库然后去挑出这些音乐来， 嗯， 然后放到我的跑步这个 playlist 里面，再从跑步这个 playlist 里面再抓出来， 嗯， 放到今天的上台北爱乐电台的 playlist 里面， 嗯， 所以重复难免嘛。 好， 一方面也是致敬嘛，像是一开始我们刚刚放的那一首啊，都还没有介绍歌名，叫做 Talk to Me， 嗯， 就是以前 Fleetwood Mac 的主唱之一女神， 嗯 ，Stevie Nicks，女神前面要加个 the。这个其实上次三个月前我上节目的时候放过了， 对， 但今天还要再放一次。 对， 第一个它是放在我 playlist 里面，第一个， 嗯， 哎，我必须要向它抒成。 好， 对，像女神的抒成。 好， 对， 嗯， 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跑。我们要听的是上次也放过，因为这两首我都会连在一起放， 嗯，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嗯，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如果听众还有印象的话，这两次他是 Tina Turner 唱的 The Best， 嗯， 和弦跟 key 那些基本几乎一模一样， 你真的都放过， 是啊， 好好听啊。 好，这一首叫做 The Best。 这个就是提纳透蒂纳透纳，然后这也是 Leo 带来的第二首跑步音乐。嗯，然后刚我们已经看到有留言说目前为止到第二首都好喜欢哦，李浩很成功了，而且我们刚刚在神不知鬼不觉当中为了增加点我们的粉专点击率，但是为什么要增加点击率我也不懂，跟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总之我就贴了一张李奥那天深夜传给我的照片，约莫是半夜12点左右，他传了一张高中生的照片，就是超帅的，我一看就这是龙泽秀明嘛，他说这是我高中的时候。天哪，真的很帅耶。 对，所以刚刚光夏说要不要贴，我想一想贴没关系，因为基本上不太可能从那张照片认出现在的我。 嗯，对啊，因为他刚 所以他跟我的 identity 已经产生了异化。 所以就是想让大家，因为如果大家好奇李奥的话，就是可以看看就是我们的请见留言一上面就有他17岁当你还读建国高级中学时候同学的偷拍。诶，为什么要拍你啊？ 那时候同学可能应该是带一台单眼吧。 哦哦哦。 然后因为是用黑白底片。诶，哦，不对，是彩色底片。 而且上面还有年月日，诶，怎么会是单眼？ 对，不是单眼哦。那可能就不知道哪里弄了一台 反正他就是想做纪念就是了，就把你拍下来。 对。 然后李奥就开始跟我讨论，就说为什么他的那个时候的那种帅气跟好这个话题。 结论是岁月是把杀猪刀嘛。 对啊。 对，让我刚好属猪。所以就被很精准的屠杀了。 好，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OK, 刚那首The Best,我觉得那个是感觉是 Tina Turner 的歌里面我觉得是很典型的那一种，就是你一听到你就会脑袋就会浮现他穿着那个无肩带黑色连身小洋装，然后在那边走他那个小跳步，有吗？就非常非常的鲜活。然后像这种曲这种中版的摇滚，然后一开始就给你下四个电子合成器的和弦，这个听到的意思就是我给你钱赶快买。不，我给你钱赶快卖我，这种音乐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耶，真的。 对，反正就是所以基本上跑步要听的音乐就是会让自己觉得很愉快。然后据我所知不太会有人在跑步的时候听那种很抒情的曲子， 越跑会越累的感觉。 对对，那个节拍虽然说不重视节拍，但是那个真的就会跟你跑步的节拍有太大的差异。好，那么一样，下一首歌也是 The Best, 因为其实那首歌的原唱不是 Tina Turner, 是 Bonnie Tyler。对，就是你必须要念起来是个什么 ler 的人才可以唱这首歌。Bonnie Tyler 就是唱那个 Holding Out for a Hero, 就是大卫飞越大峡谷的时候，那个白色狮王女的那个，就是他。他声音非常，或者他比较有名的歌是什么 Total Eclipse of My Heart。 对对对 对, 對, 對， 那首比较多人听过，他就是然后威尔旭人吧。 哦，是吗？ 对 对, 對，我记得他是威尔旭人。就是其他的长相就是蛮粗野的英国人的样子啦。 你讲出来了，你上次 off record。 对啊，你上次还说哦，不要这样形容什么的， 抱歉，对不起。 好， 一样的曲子但是不太一样的韵味。来听听看。 好，take my heart. 现在听到的音乐是 Bonnie Tyler 演唱的同一首歌，就是叫 The Best, The Best。 然后我们刚因为是李耀为大家选跑步音乐，也是他自己在跑步的时候会听的，所以刚刚大家已经很反应很热烈说应该要跑起来 了，跑起来 对对对，等一下还有很多精彩的选曲，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李奥，纳多没有啦，李奥。然后如果大家想知道李奥长什么样子的话，可以就是看那个专业的留言一。我刚才有偷偷贴了一张他高中的时候，不过他觉得很放心，因为他觉得没有办法凭他高中的照片认出现在他。 对， 但只是要让大家看看，十七岁少年是多么的帅气可爱。然后，到现在呢，李奥在我的心中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年呢。虽然他常常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从我认识李奥开始，你就常常做一些很奇妙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你以前会有一阵子会玩生存游戏啊，然后你喜欢骑脚踏车啊，然后你喜欢收集模型， 真的是很奇怪的活动。 不奇怪吗？ 我一点都不奇怪。 然后你现在喜欢跑步，而且你对跑步有重新的想法跟诠释。 对，但你刚说那些东西我现在仍然都喜欢了。 哦，好。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就是这些活动都一样往上添加。 对对对对对，绝不偏废。 嗯， 有一件事情现在很少做了，就是玩游戏。 哦， 对，现在 生存游戏 不是。那个，我现在讲打电动，玩电子游戏 机。 对，现在几乎不管是手机的游戏还是什么，几乎都没有在玩的。 为什么要离开这个 惊 人的领域？ 有个很大人的理由，觉得蛮浪费时间的。 哇， 对，我觉得讲出这几个字，我可能等一下就会被负评灌爆。 对啊， 也不是说。就是你还有其他很多事情要做，对，可是你玩游戏经常你可能会一玩，因为我知道那个威力，你一玩你想要破关，或者如果说有些策略成分你要花时间花心思的，你可能一年粘在上面就是两三个小时跑不掉。对，那我觉得以现在我的身份来讲，先不管别的，今天我是一个爸爸，你可以想象小孩在旁边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爸爸黏在电视前面打两个小时的电动嘛？不可能。 对， 除非你带他一起玩。 对，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他可以完全开放玩游戏的这个阶段。所以也就反正久而久之也就觉得就无所谓了。要不然以及前都会去追某某游戏的限定版、首发特点，渐渐的就渐行渐远了啦。因为觉得你同样花那些时间，你可能在当下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对，我可能再举一个会触怒游戏玩家的例子，就是如果我要花一小时破关这个东西，我或许宁愿拿这一小时去燃烧我的卡路里。 哎呦，听起来真的好成熟哦。 对，但这就是挂号讨厌的大人， 真的耶。 对，但是我只有不玩游戏这个范畴而已。我应该讲，我只有脱离玩游戏而已，其他那些各种宅文化，我仍然是非常热衷的。所以，请不要用负评灌爆我。 就发现我的男生朋友，大家都有各自喜欢玩的 玩的有不是说就是玩的事情，然后就常常也让我目瞪口呆，然后而且每个人都很珍惜他们这些兴趣跟嗜好，好像真的还都一直像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反正女生都是女人都这么说男人嘛，那我们也就算了嘛，就不计较了嘛。 不过我觉得有可以专注做一件事很棒，比如说你为跑步还就是做了一个 playlist， 我们刚刚有听到好几首就已经很精彩了。下面这个呢，显然又是一首经典放过的 经典放过的歌， 对， 就是《圣爱摩之火》， 嗯， 七个毕业生的主题曲。其实这首歌与其说适合跑步，其实我觉得它更适合的场景是。你的摄影机要 cue 到你的下半身脚，你要坚定的跟着节奏踏着步伐，然后去走过你生命中每一个对你来讲重要的街角。 什么？哪里来的摄影机 cue 到我的脚？ 就如果有人在旁边帮你拍短片 哦，你要说镜头，请拍我的脚。 镜头，对，说镜头，请拍我的脚。 嗯， 那你可能手上要提个什么东西？ 公事包吗？ 或是吉他盒？ 或是什么篮球带吗？ 哎，之类的东西。 嗯， 好，那来听听看吧。你听到这首歌，反正你不自觉的，你一定会跟着那个律动，想要出去走一走。 好， 哎，找你的熟悉的街角。 好。Moving straight ahead. 前天要是圣爱摩之火的主题曲，然后这个是六要放的跑步音乐。 或者是你可以带着吉他箱在你熟悉的街角漫步的音乐。 而且刚放音乐的时候 ，Leo 就开始跟着音乐说：“好，这时候镜头应该切到哪里？这时候镜头应该是要怎么样？什么？”然后，但他讲出的画面都是很80年代的那个 MTV 的那种，或是电影，或是什么短剧的片头的那种，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质都还是雾雾的那种感觉。 实际画质， 对对对。 现在回答读者来函哈。 好， 那个关于 We Build This City， 三个月前放过了。 嗯， 我很有节制的，没有在今天再放一次。然后另外一位读者来函，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好，三个月后我就来放，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Tina Turner 的歌。一方面是歌很好听。你知道那首歌吗？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冲锋飞车队第二集的主题曲。 哦，有 对对对对， 想起来。 他在电影里面演一个 Thunderdome 的女王，那个造型非常之棒的。对，疯狂麦斯。 而且我就跟你讲，那个周期会缩短，不是三个月，接下来会越来越短，因为我不想认识新的朋友。 好，再把话题拉回跑步哈。 嗯， 其实跑，我当然说跑步会有很多种乐趣，然后你也可以透过跑步重新认识你自己。 嗯， 这样有没有有点提升身心灵的那种说法？因为其实之所谓的重新认识你自己，就不过在提醒我自己，就是我有豌豆公主症候群。 嗯， 这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讲过这个东西啦，这我自己发明那个名词。什么叫豌豆公主症候群？豌豆公主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 洁癖的家伙， 对， 嗯， 那个你垫的那么三层楼高的床垫，都还可以感受到下面的豌豆。那所以换到我身上，就是我穿了鞋子出去，我现在的斗大家都晚上跑，出去倒完垃圾之后，然后到我家附近的公园去跑。然后跑的时候呢，反正鞋子就先套着出去，然后到了公园开始热身，暖完身就开始系鞋带。就是我系鞋带可能就会花5分钟。 为什么你的系鞋带？ 我希望左右两边的那个压力是平均的，就是你可能系一系，然后大概跑个3-4步，我觉得这边不对，就再把它松开，这边再弄一弄，这边再弄一弄，所以大概平均至少是5分钟了。要不然的话， 这个是高智商的表现，不是一般人家说高智商都会这样子吗？ 反正我都50岁， 沉默了5秒。 智商高低没什么不重要，我现在希望我小孩智商高一点就好。对，或者是因为如果真的没弄好，你可能跑前500公尺，你就会开始觉得浑身别扭。可是你已经跑了500公尺，如果你还要停下来系鞋带的话，你所有的记录就会中断，那就很烦。那个图表，你最后跑的那个数据的图表，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破口。 那也不行， 不行。所以你必须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变音都控制好。 Leo 又有越来越严重，除了刚才帮我整理耳机线以外，他后来又看到我的电脑萤幕有一格画面是出框的，他就觉得很受不了，就是因为我有看到，我想说我在挣扎要不要把那个框调回来，他想说又没有插还是可以看，结果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摆这个框，他就硬是把它调回来。好，你真的有我觉得豌豆公主 症 候群。 好，下一首歌是 Talking Heads，以前也放过了，应该如果没错的话是应该是这个周期是9个月前的。Road to Nowhere。 9个月前。 Road to Nowhere， 有时候耳机传来这首歌，如果刚好又是在河边跑的话，当下就有的啊，这个通向无处之路。因为其实你在公园跑跟你在河边跑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你在公园跑你就绕着圈，然后有时候你可能要绕进去小路。因为我会算就是每一圈刚好就是1公里整，所以你要去调配那个路径，最后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路径，可能你这边就要弯进去，然后怎样慢慢转，你可能转来转去，然后转来转去的好处跟坏处是你可以让你的步伐有一些左右不同的平衡的训练，可是这样就不太容易跑得快。如果你在河边跑就是直直这样一直往前，你的力量不会分散的话，你就可以一直跑，所以一般你在河边跑完之后你去看那个数据，速度都会比较快一点，就你花同样的力气速度都会快一点。对啊， 就是直线的力量。 对，直线的力量。那这个 Road to Nowhere 就 是 适合 嘴卡了一下，这也是我以前在咬小孩睡觉的时候常用的音乐。 听到了吗？听到了。 你刚才摇到外婆桥，你是摇到 摇到无处之国。 对对对。 A road to nowhere. Well, we know where we're going, but we don't know where we've been. And we know what we're knowing, but we can't say what we've seen. And we're not little children, and we know what we want. 这是 Talking Heads， 然后是六凤凤的，就是用来在河边跑步跑直线的时候适合听的音乐。 对，我刚听完的时候忽然深深感到后悔、我以前为什么选这首当摇篮曲呢？ 对、这根本是进行曲。 对、因为听到后来那个，如果你对 Talking Heads 有一点点认识的话，你应该脑袋马上就会浮现出主唱那个 David Byrne 那个眼睛张大大、然后整个歇斯底里的脸。 嗯， 完全无违和感。 对啊，怎么会是摇篮曲呢？这个爸， 这个为富不仁。好，下一首是 Let's Go。 对，其实今天好像看了一下，大部分也都是80年代的歌啦。Let's Go 是英国乐团，叫做汪冲，以前都翻译成王钟，就是三横一竖王，然后钟就是那个钟鼎山林的钟。好，但是很后来，应该是21世纪以后的事情了，好像有人访问他们，他们说这个其实是黄钟。 哦， 很非常有中文素养的。 对呀、 啊，对呀、啊， 嗯， 或者是黄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你在网络上面搜寻黄钟，基本上不太找得到他们，你要找王钟。好，这是他们的歌，叫做 Let's Go, Let's Go。 叫做黄钟，就是但是是个英国的乐团，然后是80年代的音乐。你也要解释一下， 所谓的黄钟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六阳律的第一律，也是六律的基本音。 你刚刚查了维基百科？ 对，我刚查了，它有校正音律之效，所以就是那种正声了。所以有一句叫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那个正统刚长无存，然后小人，小人 你不要再 词穷。 对啊，为什么要接到那边去？ 所以要取这个英国乐团取了一个黄钟，就代表哇，这也是一个音乐 正音就是了。 正音，他们是 教 制，他们是全世界音律的基本。哇，听起来真棒。 对。 对，他以前念王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是一个人，王钟是谁？ 对，姓王明钟。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觉得被误会了这么久，他们所以才要解释一下。 但是80年代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所以他可能证明了，但是可能我们在用 中文的人也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感谢有利哦，替我们那个解释。 嗯、然后这首歌，听这首歌在跑的时候，有时候我偶尔会忍不住跟着唱一下。 哇哦！ 对，那比如像他的副歌那边 ，Let's go。 嗯， 可有时候经常会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吓到旁边的人，是不是跑步就跑步，干嘛突然唱歌 ？Let's go, baby。 对对对对，然后特别因为我是在荣兴花园那边跑，那边晚上其实跑的人很多。 嗯， 哎，有过一次不小心唱出来，旁边也是一个也是女性的跑者，我觉得当下她的眼神看过来就是，我觉得我被鄙视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小心唱出来之后，如果其实你已经跑到。你的心率有到一定的区间的时候，有时候你不小心唱出来，你那个气会散掉。 哦， 对对对，所以后来就会克制自己，绝对不可以在跑的时候跟着唱 。 对对对，然后会有毁灭性的后果。 嗯， 好，那么再来下一首，每次来不放 Rammstein 或是 Kraftwerk 是绝对会对不起他们。 嗯， 所以要放他们的所谓的最新专辑，也已经是去年好久好久的事情了。 就是 Rammstein。 对， 嗯 ，Radio。那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多半就是刚好我可以，我们称之为间歇了，就是你跑完，忽然间唰冲个大概5到10秒钟这样子，非常适合。 好， 来听一下。 这个音乐真的好适合往前冲哦，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教练。好，大家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往前。 要脸上可以做出那个主唱狰狞的表情。 就是，好精彩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听完这首以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Am Weltempfänger Radio, mein Radio. Ich lass mich in den Äther saugen. Meine Ohren werden laugen. Radio, mein Radio. So höre ich, was ich nicht seh.Stören. Jenes Liedgut war verboten, so gefährlich fremde Noten. Doch jede Nacht ein wenig froh, mein Ohr ganz nah am Weltempfänger.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李奥。李奥如果常常听声音纺织机，就会知道他在声音纺织机的前身，我们还有电子马戏班、野兽的外套。大家还记得这几个名词跟单元吗？就是 U 电台刚开台的时候，Leo 就是我们的客座主持人。然后时间经过这么多年呢，Leo 依然。充满活力，然后充满想象力，然后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朋友。 而且现在充满皱纹。 在哪？有哎、欸，不说都，他在我眼中都有那个美肌，一说我就魔镜就打破了。有啦有啦，时间岁月还是有增长许多智慧，但幼稚仍然是不变的。他为我们介绍这些跑步的音乐，刚最后那个 Hampstein 就是他最爱的，然后就是冲刺的时候可以使用的间歇冲刺的时候， 对， 这样要跑几秒？就六七秒。 间歇的话看人啊，大概可能5秒到10秒，然后再缓下来可能大概30秒、然后再冲5秒到10秒。也有人冲20秒，也有人冲30秒，看看你的体能状况。基本上就是 这样几个轮体啊。 我的话大概会做10个轮体吧。 哦哦哦， 对，然后接下来就看到那道光了。 哦就是啊、脂肪都被燃烧完了。好， 以为脂肪都被燃烧完了，其实是你的肝糖烧光光了。 你现在在讲专业知识就是了。 好，所以呢，在间歇完之后，我们要 chill out 一下。 哇， 对，可是我刚刚讲 chill out 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不知道忘记谁听谁说过，他在课堂跟学生讲说 check it out。然后下面的学生跟他讲，老师现在没有人讲这种东西。 哦，真的吗？ 对，所以讲我在讲 chill out 的时候，忽然觉得一整个过时的感觉。 有诶、欸、我觉得 chill out 就已经chill 就已经不行了。check it out 真的就不要再用了。 好，所以现在这首可以 chill out 的音乐是以前很红的比佛利山超级警探的主题曲。XOF、我最喜欢那种就是一个制作人就窝在家里面对一堆闪闪发亮的机器，然后就把就这样子弄出一首曲子来。我最喜欢这种东西了。而且那时候的一代名器，对不对？你的 DX7。 对对，我没有买 DX， 我就买音源器。 好，然后德国的 PPG Wave， 然后美国的 Oberheim 或者 Moog 等等等，就那时候就代表 那些音色， 对，那制作人就很有钱嘛，那些东西他都有、啊。然后就弄出了这首经典的 XOF。我觉得这种音乐，你不管什么时候听，你都会觉得很棒。那如果你自己有在玩 Keyboard 玩 MIDI 的话，每一个音色对你来讲 都有意义， 对，都是一个时代的意义。 真的耶， 所以我们来 chill out 一下， 好 ，check it out， 好。 好听耶，就像例如说里面如果你有在听这个方向的音乐，你就会知道，或者你有在玩电子乐器，你就知道每个音色都是一个时代的记忆，然后不像现在其实东西都在一台电脑里面或一个软体，然后以前几乎就是你要一个特别音色你就买一台机器，它里面就是有几个音色你会特别喜欢，然后你可能要有四五台，然后就是开始在里面弄来弄去的。 对，我有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是现在的话， 嗯， 你这些音色重量大概就差不多是最多喇叭不算， 嗯， 6公斤、4公斤，你就有这些音色了。 嗯， 可是，在当初这个时代呢，这些音色总重大概应该有超过100公斤，就是器材的重量。 真的，但是以前玩 MIDI 的时候还是蛮好玩，就是可是现在有复古风潮，就是大家又现在又开始玩接线的东西，然后就说哦。那乐器制造人说，我好不容易把东西都缩小，你们怎么现在要把线全部都接回来，真是何苦呢？我觉得那是因为大家发现其实你重量减轻了，时间变少了， 嗯， 其实没有，就好像某种乐趣有失去。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就多岔题一下，像是 Moog，他们就有出一些那种，就你还要去接线那半模组合成器， 嗯， 它有一系列的名称很好笑，第一代就是 Mother， 嗯， 然后再后来就是 Grandmother， 然后再后来还有一台叫 Matriarch， 就是那种女组长、女系社会的那种。 哦，越下一代反而是越古老的， 对，就越来那个阶层越来越大的。 真的耶！ 然后我一定要报一下刚刚雷光下的一个疑问， 怎么？ 对，刚听一听光下说，哎，这个 delay 好像都算过哎。 他我没有意思说哎。delay 好像每个都要算呢，然后 Leo 就非常不屑跟我说delay 当然要算啊，我就干嘛这样子瞧不起人，快捅你的痛杂志，你的电子音乐杂志，你说一下为什么 delay 要算。 delay 要这样你才可以让 每个 delay 的音符接在那个节拍上，他们听起来就很杂乱啊。 嗯， 对 对，因为我听人家说过他们的 delay 是在录音室里面都要算很久的。 对，后来你就可以直接调你的 tempo， 嗯， 跟几分音符，那就更简便了。以前是你要拿个小计算机出来，多少毫秒，多少毫秒， 嗯， 对，以 BPM 120或者100这样去换算，其实换算很简单了。 嗯，没有，但是我要说的时候，我对电子音乐的尝试其实很低的。虽然我好像一开始就要用 MIDI， 但是多亏有像 Leo 这样的朋友一直辅导我，就是接受我这种很白痴的疑问。然后我在每个阶段都这种朋友，就是大家都已经翻白眼到不行了。但是 听讲什么退辅会啊，或什么 什么，就是对啊，就是多亏有他们的帮忙，我才可以稍微。也不能说与时俱进，但是总之就是还是可以勉强凑合着把现在这些电子工具用一用。 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你没有受到那些东西的规制规格，你没有受到那些牵绊，你反而更可以把你更纯粹的理念表达在你的音乐上面。 嗯， 对，所以光下做出来的音乐那是我等无法企及的高度啊。 谢谢小师对大师的称赞、 啊、好，下一首轻松跑，随便乱跑。 我是说狮子的失眠，大家以为我觉得我说自己是大师。 Lion 狮子座 Lion、 嗯、 下一首就是轻松随便乱跑的音乐。 好， Moby 的 Body Rock 听起来就是随便跑，轻轻松松跑、 嗯、好。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the body rock y'all, so let's 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the body rock y'all, so let's 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the body rock y'all, so let's 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the body rock y'all, so let's 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the body rock y'all, so let's rock y'all, non-stop y'all, to the beat y'all. 现在听到是 Moby， 然后这也是 Leo 的跑步音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刚刚讲很多，Leo 跑步路线啊，跑步的方法啊，等等的。哎， 其实基本上我还是新手啊。我现在最远的距离也才12公里而已， 很久很远呢。 我的目标是今年看能不能跑半马，就是半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是21公里。 嗯， 对，我觉得以目前我的实力来讲，我应该还没跑完我就看到那道光，然后。 嗯，加油加油！ 对，现在上限是12公里。那跑步其实怎么讲？跑步的生态其实很有趣。很多人，我后来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自己跑， 嗯， 跟骑脚踏车或什么一些运动一样，他们就一定要揪团， 嗯， 就会有所谓的跑团或者什么单车团等等等。后来知道还有所谓的法香团， 哎，什么意思啊？ 就是团里面有女生 哦， 对，大家就跟在后面闻她的法香， 好变态啊！你们这。 但是说实话了，跑步在运动里面已经相对是男女比例比较没有那么失衡的运动。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用正常的心态去看待它。对，只是以我来讲，我其实我跑步的时间大概就会跟那种很多人在河边跑或者在公园跑的时间是错开的。 嗯， 偶尔会看到那种就是我非常佩服的女生，就是化全妆， 嗯， 跑步， 嗯。 又跑得好快， 哦， 这真的是很厉害。 对对对， 这那个你就不知道他的汗，他到底他的身体是怎么样处理他的汗水？ 嗯，就是个 AI 的感觉。但我知道好多女生都很会跑步，而且 对对对对，很多 非常非常到处可以去跑， 对对对， 去比赛等等。 所以我现在就还是自己躲起来，自己闭门造车这样子。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拿到台面上是没有任何竞争力的。 嗯嗯 嗯, 嗯， 对，所以就是一个人躲起来慢慢跑，然后回去。看自己的数据要分析一下，今天有进步。 你有的表情跟健康跑步者表情完全不一样，回到家感觉就真的又变回宅男的感觉。 然后像我们这种年纪的跑步者呢，都会有一个倾向，就是你跑步数据很多嘛，整个列出来，你就会挑其中一个看起来最漂亮的，然后就会去比对在你的年龄层里面40到49岁之间，你这样的表现落于多少？哦，5%。 你呀， 啊，有某一项 哦哦， 对某一项，但是这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好， 其他那个大家都输人家3座山头的。 嗯， 所以这个是数据带来的乐趣了。 嗯， 好，下一首叫做 Midnight Blue， 是 Lou Gramm 唱的。这首歌就是你在跑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你的人生。就是在我的青春岁月当中，我是不是 miss 掉了什么？我是不是该去追求这个，而我丧失掉了什么东西？ 就是 Leo 看着他的高中时候人家的侧拍，他的睡眼惺忪的帅气照片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反省： 对，我的胶原蛋白到底都到哪里去了？好 ，Midnight Blue， 这是一个很动听的中版巴拉歌。 嗯。 Go! sun, right in the pouring rain. I won't say when, don't know when, but soon there's gonna come a day, baby, I'll be back again. Yeah, I'll be back for you. 这首歌就是 Leo 说适合在跑步的时候一面听一面思考你的人生 Midnight Blue、 思考你的青春， 对、哇，每首歌都好振奋哦。然后下面一首要听什么呢？ 好，下面一首是 Mr. Mister、也是80年代应该84、85年左右 蛮红的一个团，然后我一记得他们那时候的代理本来是上扬唱片， 嗯， 然后后来换成滚石，以前是觉得上扬唱片代理的东西就是很， 对啊，好高级， 对，很高级的感觉。然后一变滚石就觉得， 怎么变流行了？ 对，而且那时候还是一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觉得它很高尚的一个那个唱片品牌 RCA。 哦，对啊， 对，以前觉得 RCA 好像很， 对对对，好像很历史悠久， 对，这印象不知道哪里来 的。 好，那这个是他们那张专辑里面叫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最有名的两首歌之一，另外一首叫 Broken Wings， 那个是抒情曲，所以我就不会放进去了。那我放会放进去的一定都是中版或是快版的摇滚歌曲， 嗯， 摇滚音乐， 好， 简单的电子吉他， 吉他， 好，这首歌叫做 Kiri， 嗯。 欢迎回到一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要预告一下，因为 Leo 昨天晚上传给我说，他今天只能可能待到4:40左右，他就得走了。因为有一些事情要提早走。然后他要附加一句，就是他说他不是什么天桥子。哎，这个好，这个没有，好跳过。但总之呢，Leo 他等一下在4:40左右会离开，那就由我会为他接下去播放，我就会揣摩他的音乐喜好，继续为大家播音乐。那你下面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音乐？ 好，下面这首曲子是比较有 energy 的，就是如果你要跑的在。觉得奋力一点的话，这首歌的 energy 很适合。它是 Prodigy 的音乐有 energy， 好押韵了。 叫做 Diesel Power， 柴油动力，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有劲？ 对， 然后里面有副歌有几首词，有时候你就忍不住就会想要跟着念一下，应该还好啦，不至于会让你岔气。然后跟着它的 tempo 去跑，也可以跑出一些蛮有力的步伐。转换成柴油动力 Diesel Power。 好，来听一看。 706-807-3 421. Robot Sonic. 听这个音乐跑步，觉得全身都充满能量的感觉。然后这个是Leo喜欢的 playlist， 推荐给大家。 柴油动力。 嗯， 好，那么下一首歌，我边讲话边变更一下曲目。 好，好， 听众来函照灯， 是 这个没错，我的 playlist 里面有这一条，就是麦可和济公的 Silent Running。 嗯， 跑步要。 大家 沉默的， 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都留言还蛮多的耶，就是每个人大家都很开心，然后留一些想法、意见等等。你的听众好爽朗，我们的听众好爽朗。 不过其实哈，说实话，你在跑步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在跑步的人，你观察一下别人跑步的声音跟自己跑步的声音，有些人跑步那个鞋子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很明显，擦擦擦擦擦。那我可以跟你讲，这样子基本上是不太好的 哦。 对，那就代表你的跑步的效率不够高，你很多的力气什么其实是被消耗在你的鞋子跟地面上的摩擦，而且这也代表你的足弓或者你的脚内旋、外旋等，有些地方可能需要花一点精神去矫正一下，因为理论上跑的时候应该就是。鞋子接触地面的声音，那有些鞋子接触地面声音的确会比较大，那是因为鞋底构造跟材质的关系。但你可能就是啵啵啵或者啪啪啪，但不应该是唰唰唰唰，不要有那个摩擦的声音。所以，虽然小弟跑零上前啊，对，现在也只能跑到12公里，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说，如果你跑步的时候会有那种摩擦声音的话，那就代表你跑步的姿势在某个地方出了问题。设法去改正它， 就是跑步的声音学。 对，所以你必须要做到就是 silent running。 今天下午4:40，然后李奥也走了。 嗯， 今天有好多很精彩的歌单，大家有收下吗？然后感觉到今天真的是汗水，然后运动爆发的那种感觉。 对，可是可惜外面在下大 雨， 希望今天晚上不要下雨，可以跑一下。 对对对。 对，那反正为了满足雷光夏对于那个豌豆公主症候群的人会做的事情的期待，所以我在告诉他一件事情。 怎么了？ 就是每次回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湿纸巾或者是抹布开始擦鞋子。 你说跑完步以后你就 对，要把鞋子擦干净。因为很奇怪，我一直不懂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请问运动鞋的厂商们，为什么你们都要把鞋底做成白色的呢？ 哦， 这件事情很恼人。不对，不是只有白色才是好看的颜色，白色真的很难清，可以不要这样子吗？ 就是 我的呼吁完毕了。 对啊，我为什么要替运动厂商解释，运动品牌厂商解释？我刚还要想要接话嘞。好啊，感谢你今天来节目，然后我们就先放你回去。 嗯，据说接下来的20分钟仍然会遗留着我的风格。 有， 感谢雷光夏。 好，那先跟李欧说拜拜。 好，各位拜拜，3个月后再见。 拜 拜拜拜。 转换情绪，其实我们听到这是坂本龙一的作品，然后现在才换成李奥风格，必放 Kraftwerk。We'll be right back. weißen Streifen grüner Wand. 是 Kraftwerk， 也是六最喜欢的电子乐团，这首 Autobahn， 然后也蛮适合跑步，虽然现在外头是下雨，好像也适合雨天听耶。我晚上应该雨会停吧，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出去跑步喽。下面要听到这首曲子是80年代，如果你听过或看过这个电影的话，这真的就是一个跑步音乐，不是吗？来自凡基里斯的电影《火战车》的配乐。听到这些七八零年代的电子音乐都会觉得很激动，因为可以想象那时候要做出这样的音色，那个机器电子乐器是要非常大台，几乎有占了半个房间吧。几乎就像飞碟要升空一样。这是凡基里斯，就是希腊电子音乐家，他在我不知道是70年代左右 写的这首七八零年代写的这部电影音乐《火战车》的配乐，讲的就是一个英国跑步队的故事。好，下面这首你一定也有印象，这个也是因为台湾观众很久以前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印象之旅》，有人听过吗？里面的导演跟制作人跟编剧就是我爸雷翔，还有我要叫叔叔的张兆棠叔叔和杜可风叔叔，他们一起在80年代的时候直播的一系列记录台湾的旅游节目，当时用的就是 Mike Oldfield 这首 Arrival 当片头曲。这可以跑步吗？是 Mike Oldfield 的作品，也是当年在80年代台湾的一个电视剧集节目叫做《印象之旅》的片头曲。当时我记得选用这个音乐的是不是好像是张兆棠先生吧？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认识电子音乐，哦，原来有这样的音色，不是用所谓 acoustic 乐器做出来。然后我也以为 Mike Oldfield 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电子音乐家，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这种排行榜的音歌曲是他写的，这首 Moonlight Shadow。 好啦，有岔题吗？不过节目也要结束咯，希望你会喜欢今天 Leo 还有我为你选的音乐，那祝你今天一切都愉快，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